安宗抿着嘴不再说话，拆开了罐头给大家煮了一些挂面吃。赵老板物资很充足，他们还能吃到一些巧克力。安宗一看，还居然是外国的牌子，心里不由苦笑起来。虽说是休息，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根本无法放松精神。下面就是山崖，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只有贴着山壁蹲着。太阳一点点地往下挪，风肆无忌惮地刮着，吃一口面，咀嚼在嘴里的不知道是面还是血沫。只有用背挡住疾风，然后才能够勉强把面吃下去。此时夕阳西下，阿尼玛青山出现了一种难言的瑰丽景象。这种美让人惊心动魄。天空的云层翻腾而过，金黄色的余光让天际仿佛是西方的极乐世界。白雪在这种余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空灵圣洁的光泽。这就是阿尼玛青山，被藏族人描绘为战胜的神山，佛祖座前最高的侍者。而山壁上的赤龙则随着夕阳的余晖一点点移动，变换着不同的姿势。单就这一点来说，真是巧夺天工，神人造化了。安宗看着这种情景有些恍惚，但心知不能多看，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从山崖上掉下去。于是挪了挪屁股，继续背着风把面条给吃下去。六则一直盯着那个赵老板看，眼神里充满了不解，一口面也没有吃下去。其实他们之中属六则与赵老板的接触最多，现在连他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一点放谁身上都是受不了。赵老板快速地吃完面条，然后冷瞥了六则一眼，悻然笑道： 你是不是怀疑我的身份？ 六子一看这老头先挑话了，也就不客气地接话道： 没错，我跟赵老板的时间也不短了，如果说那个赵老板是假的，我是万万不会相信的。瘸子骑这个老瓢子是靠不住的，他的话说实在的，我根本不相信。 赵老板没有怒意，反而搓了搓手，看着西下的太阳说： 还有些时间，我就告诉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你所谓的那个赵老板是真的，但也只是我的一个下线，不过恰巧与我同姓罢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内部大批官员带走了大量的文物，而我父亲和叔伯则是处理这些文物并运往台湾的船舶记录员。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和叔叔两人联手，从中调包了不少文物。解放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分批藏了起来。一开始是我父亲当家做买卖的，生意做得不错。后来他死了，就由我接手。但是没想到，出现了大跃进。然后就是十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我因为牵扯到了国民党和文物走私这些事儿，被抓进了监狱。幸得我有公安方面的眼线，那个时候我就让我的亲信接手了这些文物。之后我整整坐了十多年的牢狱，出来之后发现他居然把生意给败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没有了。哼，过去我私藏的那些文物全都给他败走了，最后我只留下了一箱铜器。那个时候铜器非常不好倒卖，所以它的价值远没有那些陶瓷字画来的值钱，所以我万般无奈，只有将铜器分解了卖。小件的铜器倒是可以卖出很好的价格，于是我又一次积累了资金，生意做大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收藏中有一些古青铜兵器，当中有一块耳形虎寒琼钺， 这东西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但当我想要卖掉这块琼月的时候，那个接手的伙计居然莫名的自杀了。这个东西却是他死的时候握在手里的。他此时浑身漆黑，头发也变长了不少，身上散发出一股奇特的香味。我对这类古怪事件向来是将信将疑，于是便让人把东西的图片给我看看。我发现在这个东西上面的铭文居然和普通的西周时期的不一样，它上面刻着许多文字和符号，这些东西我看都没有看见过，但是有一则卦术我觉得十分眼熟，也许是天意，家父解放前就是这方面的行家，他有一些历代王室封禅大典的详细记录。我翻阅书本古籍，发现这卦术居然是已经失存多年的九宫归元五行卦。此卦现在已经不再有人念起，但是如果是早先，每一朝皇帝登基都是要测算此卦的。现在这种卦早已失传，只留下了一种说法，武德始终说，也就是每个朝代都有相对应的属性，而下一个朝代便是克制其属性的，就像秦克周一样的道理，这点儿你应该明白。我对此突然大有兴趣，便运用我所有的人脉去寻找这种古怪铭文的铜器，因为知道它很诡异，所以这个东西我并没有亲自经手，而每一个接触到有这种青铜器的人都没有活下来。这种仿佛是鬼魅般神秘的铜器让我有了一种疯狂的执念，我甚至把市面上所有其他的生意都交给了你所谓的那个赵老板，有的时候我也让这个人给我收集青铜，后来他居然梦到了千木湖，我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收集了三块这样的青铜器，为此我的弟弟也在收集其中一块铜器的时候死了，最后我把这些东西连成了一个讯息，加上那个蠢货所提供的消息，我基本掌握了河伯殿的传说，并且知道只有通过这些被封在青铜器中的怨灵才能够找到河伯殿的具体位置。当你们一找到瘸子奇，他就告诉了我你们的动向，我便安排我的亲信一路跟着你们沿路做标记，就是为了等你们到了河伯殿的外沿我才现身。没想到连自己的闺女也死在了这座山里。 六子听得脸都绿了，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是人外有人，那么能耐的一个赵老板只不过是眼前这个老头的一个线头罢了，说抛就抛。而这个老头深藏不露隐了几十年，这种城府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比较了。六子在他眼里和一个穿开裆裤的小猫头没什么区别，这怎能不让他胆颤呢？自己以为料到一切，没想到最后只不过是别人的马前卒，自以为在下棋的那个人是自己，其实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人的棋子罢了，什么都不是，渺小愚蠢到了极点。安宗不禁感叹，这样的心思实在是太难以琢磨，这河伯殿中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人让鬼是死是活的纠缠了几千年。他抬头看了看那即将埋入后山的太阳，脑中一片混沌。